春飞时就在，就不回来。胸口已经存东西的，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。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春飞时就在，找不回来。 有很多人说林夕的词太过悲伤，就像怨妇一样，但他认为如果不把悲伤显得通透，见血见肉见骨头，不把苦剖析出来，就难以找到解药。写作的思考过程、生活成长的经验以及他的信仰，都在告诉我们，悲伤是学懂快乐的课程，不面对认识痛苦，找到灭苦方法，只能靠逃避来享乐，依然与快乐无关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林小培《心动》。 陪伴着我的呼吸，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，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习惯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

寂寞是最沉重的包袱，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。如果我们不曾看过对方这么苦，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？想不到你绝望的泪水一刹那让我大彻大悟。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，如何知道心魔是最沉重的包袱？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。 人无论经历多少轰烈的感情，最终该结束时就结束，该放下时就放下。但是林夕的词却让我们感动一生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王菲《流年》。 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种同一天，爱上一个人真的向前，冲不动情面，手心忽然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Hey, babe, I'm sorry, I can't hear you too well. You'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to the phone, okay, babe?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张艾嘉《歌》。 也无需浓荫的波树让带着我的青青的草，淋着雨也沾着露珠，假如你愿意亲近着我，要是你甘心忘了我，在悠久的纹路中迷茫，阳光不升起也不消逸，我也许我还记得你，我也许把你忘记， with a dream in my cardigan. Welcome to the land of fame excess. Am I gonna fit in? I jumped in a cab, here I am for the first time. Looked to my right and I see the Hollywood sign. This is all so crazy. Everybody seems so famous. 总是提出问题，后面挂着 ABC， 我填上 ACDC， 你却骂我是烂泥。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情， 十一月的雨，听你骂我没出息。为梦想灼伤了自己，也不要平庸的喘息。我要的并不在这里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。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？所以我每一个都是死，就用最轻轻松松的一笔回到你所有。 恍惚间浸透了回忆，妈妈的回忆，存在的回忆，只看见遗忘的笑脸，纯洁的笑脸不在身边，想实现从前的诺言，无尽的诺言和你的诺言，却描绘无期限的事，有寓意的事，刻画的线，乔木落叶告诉我时间变迁，你仍旧依靠石头看岁岁年年，惊觉两鬓霜白，长叹一声哀怨，也不过匆匆弹指间，不在意我存在你心里面，只记得当时没有那么远，一眼朝如青丝暮成雪，没梦境你不在眼前，我想给你一颗我的眼，倒映着曾拾起的缘，若皆是一场镜花水月，也不想忘记你的眼，回忆心愿。恍惚间浸透了回忆，妈妈的回忆，存在的回忆，只